南朝鲜的天主教主持正义全国司祭团27号发表一项声明，揭露了当局进行野蛮镇压来杀害白南几农民却要检验他尸体的肮脏居心。